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二十四集，他的心疼都喂了狗。临走之前，蒋婉还是进了文静的房间看了一眼，灰白的冷色调，一张床，一张电脑桌，还有一个小型的实验桌。看得出，房间每天都有人打扫，没什么灰尘。墙角放满了礼物盒，还有各式各样的鞋盒。这应该就是文静他爸说的礼物吧。江婉走到他的电脑桌前，看见上面有个透明的讲座，写着恭喜文静荣获市级研究所发明奖。五岁那年得的。文静在他身后说，那一年是文静最难熬的一年，他每天都在做实验，核对数据。小小的孩子像个大人一样默不作声，数据错误就重做。他没有生气，没有暴躁，一点脾气都没，险些逼疯身边的研究员和指导老师。他以为只要研究成功就能见到父母，但结果告诉他，研发成功之后还有数不尽的研究在等着他，而父母却只冲他说了一句， 恭喜你做到了。 门关上，陪伴他的只剩下冷冰冰的仪器和漆黑无尽的长夜。 走吧。 蒋婉主动牵起文静的手，两人打了车。一想到马上就要回到酒店，文静就打开自己的手机对蒋婉说，你先提前看看，免得待会儿又不回。手机里正在播放不可描述的视频，空气安静了数秒，文静看了一眼司机，面无表情地问， 师傅，能不能麻烦你当作没听见，不然他会生气。 一下车，蒋婉头也不回地往酒店里冲，刚到大厅正巧遇见文静那群队友，他停了下来，红罗烧几人问了句， 哎，姐姐跑什么呀？ 没，外面太热了。 蒋婉挤出微笑，文静几步追到蒋婉跟前，拉着她就往电梯的方向走。红罗烧追着问了句， 阿静急急忙忙的去干嘛？ 文静扭头丢下一句， 没时间。 什么？什么？ 八个人全没听懂。 我没有，不能说。 队友们瞬间秒懂。一整天下来，蒋婉的心疼都喂了狗。到了房间，他就扑到文静怀里打他。 不是说了不能说吗？你为什么要说出来？ 我没说呀。 蒋婉捂住脸，耳根都红透了。 你走开。 别生气。 文静轻轻搂住他，一头亲了亲他的唇。 没生气。 蒋婉又气又羞，但更多的是心疼他。想了想，还是不跟他计较，咬着唇说， 我要洗澡。 一起洗。 红罗烧打电话过来时，蒋婉都快累哭了。电话那头的铜锣烧道， 晚上八点来我房间啊，我们讨论一下明天的选位，反正你打野我拿射手。 知道了。 文静快速挂了电话。晚上七点，文静拿了一张新房卡上楼，随后抱着累得睡着的蒋婉去了新开的房间。铜锣烧几人在走廊里碰到他们，还纳闷地问文静怎么突然换房间，结果就听他说， 那间房不能睡了。 几人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了什么， 不由得冲文静竖起大拇指。 阿静是真牛啊。 文静点了三份牛排，坐在铜锣烧的房间里，边吃边听他们讲明天的比赛战略。 明天有热身场，到时候 A 和 Guy 你俩打配合，波姆你拿打野。 铜锣烧正说话间回头一看，文静已经吃到第三块牛排了。 你怎么吃那么快？ 这才过去不到五分钟了。文静喝了口水，饿。众人看了眼他露出来的手腕，上面的牙印清晰地昭告着众人他之前在房间里干了些什么。 阿静，明天比赛镜头肯定会给到你的手，你要不贴个创可贴或者膏药？ 为什么？ 我们还是继续讨论明天的比赛吧。阿静拿打野，我拿射手，中路选个大控辅助你们看情况，小乔是肯定会被ban的，森林容易被针对，神农对面肯定会秒选，所以我们这边直接把他给ban掉。 文静回房间之前接到了母亲的电话，问他明天比赛场地在哪。他当初每天盯着电脑打游戏时，父母曾为此吵过架，互相埋怨对方不负责，导致他成了现在这样。文静以前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，他只知道他不正常，因为他父母亲口质问过他， 你能不能正常一点。 挂了电话后，文静回到房间，蒋婉睡得很沉，他洗了澡后上床，将蒋婉搂进怀里。许久之后他也没能睡着，正要起身出去跑步，腰身就被蒋婉搂住，他轻轻拍了拍文静的背，抑郁似的声音说， 文静，我在这儿，睡吧，我陪着你。 他以为他又梦游了。黑暗中，文静安静地看了他片刻，随后伸长手臂将蒋婉整个人捞进怀里搂住，下巴搭在他肩颈的位置。这一刻开始，他的世界变得安宁。文静早上醒来时，蒋婉也跟着醒了，只是他还有点迷糊。 几点了？ 六点。文静给他看手表，蒋婉眼睛眯到一起看了许久才说了句， 看不清。 文静拉开窗帘，无数的光涌进房间照亮一切。蒋婉彻底醒了，他盯着文静后背结实的肌理叫了一声， 文静，你没穿衣服？ 文静裸着上身走回来，再次给他看手表，这样你就看清楚了。洗漱之前，蒋婉先打电话叫了早饭，要汤的时候仍不忘再三叮嘱对方， 不要青菜，一点都不可以放进去，我男朋友吃了会过敏。 等他挂了电话，一转身就看见本该去洗手间洗澡的文静还站在原地正看着他。他惯常没什么情绪，只是那一刻蒋婉觉得他那双眼格外的温柔。 怎么了？ 他正要起床，看到自己身上的印记，有些羞赧地看了文静一眼。 把窗帘拉上。 文静又去拉上窗帘。蒋婉爬下床走了两步，腿一软跪坐在了地毯上，正跪在文静面前。文静低头看着他，蹲下把脸贴到他嘴边，凑近道，要亲，你快点。蒋婉扶着他的腿站起来，羞赧地喊， 你给我去洗澡，待会儿要比赛的。 文静抱着他，别生气，比赛完我们还有时间。蒋婉深吸一口气，告诉自己， 不能生气，不能生气，不能生气，重要的话说三遍。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